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滚地雷和坐地炮，这俩小子轮着马棒，奔胡大海和丁德兴就扑过来了。老百姓一看，可吓坏了。各个兄弟啊，看着没看着，今儿个非出人命不可，真替老胡和老丁担心呐。可这俩人不但不害怕，从心眼往外那么乐，可以说眼睫毛都乐开花了。拿胡大海来说，幼年之间就学习拳脚棍棒，18般兵刃，不说样样精通，哎，要都会几下子。尤其这个胡大海，两臂一晃，力量很大呀。什么举盾子、举铁骑，什么事儿都干过。20来岁的时候，闯荡北口贩卖私牛，经常跟蒙古人摔跤，有的时候就闯出祸来。这是锻炼的胆子。这2年占据黑风山，这胆子更大了。据说他这胆子掏出来比窝瓜个还大。他能把这滚地雷坐地炮看在眼里吗？丁德兴那就更甭提。拳脚棍棒这个能为只在胡大海之上，不在他以下。仗着这点本钱，这2个人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。滚地雷坐地炮呢，这俩小子是个奴才，没什么真实的本领，狗仗人势，就仗着他们大爷霹雳鬼秦明的势力大，这俩小子腰里圈扁的横逛，这要是比起能耐来，什么不是啊？一伸手让胡大海一个通天炮，去你娘的，咣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，把滚地雷逮出就2丈多远去，打了个五眼青，顺着鼻子眼这个血花就淌下来了。丁德兴一脚把坐地炮蹬出也有1丈远去，来了个狗啃屎，咔嚓门牙也掉了。老百姓是拍手称快，滚地雷坐地炮可以说没吃过这亏，也没摘过这个跟头，那能干吗？俩小从地上一咕噜起来，哎呀好小子，你他妈敢大爷打打打打大爷，连话都说不上来。一回手告诉手下那些恶奴，给我杀打。20来人都上来，有的赤手空拳，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，哎，叫40个上来也白上，让胡大海、丁德兴给揍的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这个刚站起来，那个又趴下来。胡大海一边打着，一边心里高兴， 行， 哎，我长能耐了，你看看怎么使唤怎么合适啊，啊，我胡大海也是盖世的英雄了，他自己还欣赏自己的能耐呢。一句话简短，把这20来人打得鼻 青脸肿，有的腰拧了，有的腿都错了环了，实在是抵挡不住了。滚地雷和坐地炮一商议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今天咱碰到钉子上了，赶紧去报告秦大爷，要没有大爷出头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两个小子想在这块一咕噜声腾腾跳出圈外，用手一指胡德海，呆，好小子，你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？你活腻歪了，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。这是天子脚下的燕京城，我们是秦大爷手下的总管，您把总管给揍了，大概也活不长了，你们等着去报告我们秦大爷，有种的可别走。去给我那重孙子送个信儿，他祖太爷在这等着教训他。老百姓又逗乐了，滚地雷坐地炮脸也红了，一转身扎在人群里头，奔饭馆给秦明送信儿。那么秦明呢，现在也不舒服，什么原因呢？滚地雷坐地炮赶奔井台放水去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，秦明在奔山间的饭馆楼上有吃有喝，但这小子也遇上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自从滚地雷坐地炮走了以后，这小子摇着扇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欣赏这座楼里的山水风景画。看着看着，他的眼光就落到吃饭的人身上了。可以说这楼上吃饭的客人呢不那么多，三三五五的，离着他不远有一张八仙桌，嘿，围着这八仙桌坐着四个人。他一看这四个人是与众不同啊，有一个人这正面正好对着他，这人看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，面如烟盆，两道八字利剑眉斜入天仓，飞叉鬓角，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，突弯着鼻梁，四字阔口，再一看燕尾的黑胡。这人头戴月白缎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箭袖，外披英军氅，再往身后一看，鹿皮套里面床着一对护手电光钩，哦，练武的，和这人有个份儿，往了一座腰板倍儿直，稳如泰山。在这人的上垂手坐着一个人，和这人长得威风，这脸蛋子跟开杂货铺一样，蓝一道红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，冷不丁看好像那西固成精似的，头上戴六棱超口降紫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，鬓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腰杀丝软板带，肋下悬高，稍微点黑胡子茬，也是个练武的。在这花花脸的对面坐着一个人，是阴阳脸，这张脸长的好像这个脸二一天做五分开，左半面是黑的，右半面是白的，阴阳脸，个头不太高，五短身材是车轴汉子，头上戴甩子嘎子青皂帽，也是鬓插英雄胆，腰里头系着香牛皮的宝带，大叉蹲裆拱裤，四喜的快靴，背后背刀。还有一个人正好后脑勺对着他，这脸冲着那头，他看不清楚，但从背影他一看，哎，这人长得好，细条条的身材， 头上戴着粉绫色的扎巾，身穿粉绫色的箭袖，他用鼻子一提，嘿，正好是顺风，一阵阵飘了一股香味儿，这个人的身上用麝香都熏透了。有时候这个人一动弹，给那三位满酒布菜，哎，这脸蛋能冲着他。秦明仔细看，哟，我这人不超过20了，哎，这个小脸蛋长得粉的如细奶奶那么好看，弯弯的细眉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元宝的耳朵，男人好像个女相，干什么的呢？哎，这就叫吃饱了撑的。你说秦明有什么事儿？出来吃饱了喝足了捅了娄子，欺压欺压老百姓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他坐这块就琢磨，哦，这四个人看见没，背钩的挎刀的背刀的这仨人，看那样子是保镖的打滚，要不就是给哪家护院的教师，唯独长得好看的这小孩干什么的呢？哎，对了，大概是相姑堂的相公。哎呀，小伙长得漂亮啊，一定那三位有钱，在相姑堂雇了一个相公，给他们满酒布菜，陪着取个乐子。人家多美呀，想着自己孤单单冷清清，一点意思没有，喝着闷酒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不如把这漂亮小伙叫过来，陪着大爷我喝上几盅，开开心解解闷儿。众位，在那封建社会，那个人太残忍和卑鄙无耻，这指的这是有钱的这些人，不但女人为娼，连那漂亮小伙男孩子也入妓馆为娼，起个名叫相姑堂，男人为娼。这秦明这个小子无恶不作，什么钱都花，什么屎都拉，他经常到那开心取乐去，他就误拿这个人当了相公了。想到这，他斜肩惨笑，把酒杯放下，一边扇着扇，一边就奔这小伙来了，哼哼咧咧的，小爷们儿，小爷们儿，怎么？你在哪儿发财呀？啊，来来来，坐在爷我的腿上，给爷满杯酒，爷不能白了你。说着话，他用手一拍这个人的肩膀。可这个人呢，光顾着给那三位满酒布菜，没注意。他认为酒楼上吃饭的人多，说话的人不定是跟谁说话。肩膀碰了一下呢，他认为是走路的人碰的，所以也没回头没注意。但是背双钩那个主看得非常清楚，听得也非常真切。就见这个主的眼眉刷啦一裂，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刚有心发作要把火压下，只好把酒杯一放，用手一指秦明，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啊，还是你喝多了？没记住那句话吗？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不要开玩笑，请回到你那座去吧。哎，就得说人家是说的话公平合理，在情在理。秦明呢， 要是一般明白的人，见好就收，知道错了就得了。偏感秦明这个小子做坏事做的太多了，拿别人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，被双钩这个人指点他了，他一点也不接受啊，继续在这还说，小爷们怎么了？他们花钱，爷爷我没钱吗？好大的架子，叫你几声连头都不会，来来来，看看大爷我。说着话，棍伸手一扳这小伙的肩膀，这小伙才知道这人冲自己说话。再看他单手摁桌子，把脸甩过来定睛观瞧，这个人的眼睛正好跟秦明打量照面，四个眼光唰就碰到一起了。方才秦明认为是个漂亮的小伙，男身女态，好是相无堂的相公，但这阵你看把秦明吓得惊灵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呢？闹了半天，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，这阵就见他弯弯的眼眉刷啦往上一立，两只眼睛是烁烁放光啊，空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满嘴的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漂亮可是漂亮，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是百步的威风，那是什么相公，纯粹是杀人的祖宗一样。秦明这个小子也在街面上混了多年了，什么人他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，这阵他一看，我认错了，闹了半天这个人也是练武的，从这眼神就看得出来，这人的功夫还不在一般人之下，肯定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你像那你心里已经明白了，说两句客气话，哎呦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可咱没说吗，秦明欺负人欺负惯了，从来没给别人说过软乎话，尽管在心里都知道错了，嘴还挺硬，就见那小子把脑袋瓜一拨了，怎么你还不服气儿？就见长得漂亮这个小伙啪把桌子一拍，当一脚把坐的这把椅子蹬翻，袖面一往蹭往前一窜，砰！把劈了鬼秦明当胸的衣服就给抓住了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劈了你，我掰你的牙！哎呦，楼上吃饭的可吓坏了，一阵大乱。我劈了你，我掰你的牙！哎呦，楼上吃饭的可吓坏了。一阵大乱呢，心中话非出人命不可，怎么打起来呢？又这不稀里鬼秦大爷，谁敢惹秦大爷？我这小伙要找倒霉。咱们书中代言，说了半天这四个人是谁呀？这四个人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背双钩的这个主就是乱石山磕头的大爷，双钩大将武殿章，长得花花脸那位背刀的，这人姓汤，叫汤和，那脸长得阴阳脸的那位叫邓玉，长得最漂亮的年轻的小伙就是乱石山磕头的老七，玉面小霸王郭英、郭世俊，最厉害不过呀。想当初猿人火分乱石山，把哥七个给冲散了，朱元璋跟胡德海落到黑风山去投丁德兴，这哥四个呢 在一起没分散，逃门在外呀、啊。后来就落到怀远县，隐姓埋名，在镖局子保了镖了。这一次够奔北地燕京，为什么呢？也是见着元顺帝的皇榜，一为考取功名，夺武状元。哥四个也研究了，要把武状元夺得手，兵权在手是大权在握，然后反对元顺帝就方便了。二，到北地燕京寻找胡大海和朱元璋，又找老六怀远、黑太岁、常遇春，这哥几个要聚齐。今天呢，他们哥四个刚进城，把店房找好了，哥四个没吃饭，正好在街上溜达，路过这座饭馆。哥四个抬头一看，这馆子挂的是兰花，是清真贵教人开的，字号叫笨山仙。武的也挺高兴，什么原因呢？自己就是清真贵教人。要说起乱石山这哥七个，里面清真贵教人还不少呢。双高大将吴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常玉春、胡德海都是回回，唯独朱元璋和郭英两个人是汉族。虽然说种族不同，哥七个处的是非常莫逆，多头之后异姓手足啊。武德爷哥四个一看，哦，回回馆，进去吃吃吧。所以到了二楼上捡了个桌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，正在这吃着，遇上这个扫帚星秦明。这个郭英呢叫玉面小爸爸，大家都知道想当年的霸王项羽，那人长得黑呀，跟张飞一样，长得面如黑锅底，因为他力气大，所以一般人比起来，什么赛霸王啊、小霸王都比项羽。这郭英呢长得漂亮，力气又大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玉面小霸王，不像项羽是个黑脸儿。另外能为也最大，不但这样，小伙子性娇气傲，心狠手黑呀，瞪眼就宰活人。今天一听这个事儿，郭英能不上火吗？所以把眼睛一瞪，一回头，砰，把劈了鬼秦明当胸给抓住。武大爷一看，心想不行啊，我们哥四个都是朝廷的反叛，想当初在乱石山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七雄结拜，我们磕头的宗旨要推倒大元，刘伯温刘先生给我们主的盟，后来事迹不明，为人告发，所以援兵才抓我们，我们是国家的反叛。虽然说现在朝廷下了一道旨意不究既往，谁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啊、哎、你别看表面那么说，但能不惹事儿还别惹事儿。尤其我们这次进京主要找我们乱石山的哥七个夺取武状元，还没到日子夺状元呢，再忍出娄子来，这不因小失大吗？还得说当大哥的度量也宽，看得也远。武德爷赶紧过来，老七撒手，你听我讲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是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彩虹画上？